党参议员。外界的焦点落在四个温和共和党参议员会不会全数倒戈支持民主党的阵营，要求传召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内等的证人。不过其中一人田纳西州参议员亚历山大表示不会倒戈，并且反对传召证人。其余三个未表态会不会倒戈的包括犹他州的参议员罗姆尼。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天气相当清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8点，跌50点，总成交金额7728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4.2跌8毫，阿里巴巴201元跌8毫，美团点评99.6升2.75，中国平安89.2跌8毫，盈富基金26.6跌5仙，小米集团11.7跌6仙。友邦保险78.15跌1.5，中国医疗集团1.91跌1.8，中国移动64.65升5仙，建设银行5.96跌4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77，瑞士法郎8.001，澳元5.218，加元5.88，新西兰元5.037，欧元8.5598。每百日元兑港元7.1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30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点，升227点。港金现价报14565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9二美元，卖出157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喺湾仔嘅天乐里，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由天乐里前往轩尼诗道东行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都系临时封闭噶，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莫莉啊！新年有咩餸菜系最适合一家人一齐食嘅咧？ 发财好事啦，鱼蛋啦，萝卜啦，鱿鱼啦，通通都好似好好、啊。 咁即系食盘菜啦，系嘛？ 你又可以咁讲嘅 ，Kitty。 其实新年食咩都冇所谓啦，最紧要都系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食饭就最幸福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郭奕森，你觉得阿姨系咪笋盘呢？ 我觉得佢系嘅，佢会整蛋糕俾女朋友啦。我觉得首先咁样好加分，因为佢会用心去谂一样点样可以氹女朋友开心嘅事，所以我觉得佢好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奕森阿 Sina， 想知道我揀下一定 Bossing 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流感高峰，肺炎疫情，香港电台为你送上健康福袋。 流感或者很多引致肺炎的病毒都会经飞沫传播，但一般三层外科口罩可以预防。 飞机舱环境容易传播病菌，搭飞机或者去人多挤迫的地方要戴外科口罩，有发烧、咳嗽就更加要戴。 对抗疫情，靠大家一起努力。香港电台祝大家鼠年健康。 今天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But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2, it's Radio 2. Come and sing along. Radio 2, enjoy the show. 骚动音乐 ，Come fly with me.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so, oh, oh, oh, oh, oh. It's Radio 2. 骚动音乐。 请嚟呢个嘉宾， 系哇！你阴阴嘴笑啊， 梗系阴阴嘴笑啦！日日见到你 I G 嗰度派福利， 哦， 点啊？陈建安 Telegram 都有喂 ，hello hello， 我知啊，日日都露出嚟，而家差唔多， 又唔好咁讲， 日日而家系咪积极准备紧？系个身体嘅状态啊，诸如此类，准备紧你嚟嘅 show 啊？其实我谂由十一月其实开始咧、嗯，因为知道要做嘅时候咧， 系 个身体开始准备啦。 系 咁，佢入踏入十二月开始，个身体就亦都开始准备紧啦。 OK， 咁就去到依家呢个阶段、就是，就系同大家我喺 IG 嗰度都分享咗嘅2020/2028前嘅生活系点样。 系 咁都系，因为我想好似其实都系即系好似一个以前运动员咁样咯。 Yeah. 喂，嚟紧我有一个比赛啦， 系 嚟国际大赛，我人生嘅第一个国际大赛咁样啦。咁我就要写啲 schedule。 嗯， 咁我希望我可以即系其实当 program 咁咯，写个 program。 系， 我就朝头早几点起身啊？ 系， 跑步， 系 练歌，背歌词，健身， 系 拉筋， 系 做瑜伽， 系 休息。同埋做 meditation，、 yeah. 即係呢幾樣嘢就我希望好似真係一個運動員嗰個心態去準備一個演唱會咯。 OK， 咁所以呢段時間其實飲食啊，同埋頭先我所講過嘅嗰啲生活咧，其實就希望可以準備到一個最 fit 嘅狀態，我將個身體將我嘅所有嘢獻俾大家 咯。哦，但係今次會唔會即係學識揾翻少少個平衡咧？即係因為有時你做 gym 太過激嘅時候、嗯，又可能會影響到你台上某一啲到時呈現出嚟嘅效果啊，諸如此類 嘅。因為今次咧同上次我2017紅館嘅時候，因為始終有三個兄弟， 係 咁，所以唱歌嗰部分咧。其实是四分一噶嘛， 系啊， 咁所以今次我自己个嗰个 set 嗰个 program 就系其实系将练唱歌嗰个系加翻多一倍时间落去，咁嗰个身体嗰度其实反而我同教练去倾嘅时候，我同佢讲，我希望我所有嘅做嘅 exercise、嗯、全部都系放我唱歌好嘅。 哦、 即系例如我会有少少圆肩啦，即系少少好轻轻咁嘅寒 背啦， 又或者个头有少少向前倾嗰啲咧，其实课唱歌都系会有啲影响嘅。 OK， 咁我就同佢讲， 可唔可以加強翻我可能後背背背部啊，後邊啊頸後嗰啲 muscle， 令到我成個可以去翻。 一個 upright 啲，係啦 ，upright 嘅 position， 令到我唱歌可以好啲啊。 哦， 咁所以嗰個健身嗰個方向其實係為都係為咗去令我唱歌好啲， 係 而去做嗰啲 exercise 咯。 OK， 咁你係幾時發現到即係原來你嗰個身體嗰個姿勢咧，會影響到你可能唱歌嗰個表現啊？諸如此類噶，係有人提你啊，定係你自己察覺到噶？ 其實呢樣嘢睇到即係有啲唱得好嗰啲咧，嗰個 posture 咧。你唔會見到好似縮埋一嚿咁樣噶嘛？ Okay. 通常都係好 open 啊， yeah, yeah, yeah. 唉 ，come on 啊，條擁抱啊，嗰種同埋好少頸前傾啊嗰啲咁噶嘛，咁就其實亦都有特登去揾唱歌老師、 啊、 去調整嘅，咁所以佢同佢傾翻嘅時候，係啊，我觀察嘅嘢其實係啱嘅， 嗯， 雖然唱得好或者順一條氣咁順，點解佢可以？咁就因為佢本身其實身體其實嗰個 posture 係影響咗嗰個發聲嘅。Yeah.其實你當一個樂器咯， yeah, yeah. 你個吉他線， 即係你呼吸道都可能順啲啦， 或者你條你嗰個吉他嘅個頸攣咗嘅， 係 咁咪啲聲嗰啲又會唔同咗， 有特色咯，變咗做 係啦，唯有係咁講啦，而家係好有個性， 好有個性咯， 哇！你嘅前吉他頭前傾得好有個性喎， 係啊，有種鴕鳥式嘅唱腔， 係啦。 喂，咁但係喺個 show 嗰個 內容 creative 啊、內容啊上面，因為始終係一個人企上呢個咁大嘅舞台啦，咁樣咁有啲咩 idea 代咗係好想喺個舞台上面呈現嘅之前， 其實首先嗰個今次演唱會叫做《以青春之名》啊， 係 咁係本源嘅其中一首 作品啦， 係咁我嗰陣時點解會揀呢個名咧？因為我其實希望有一個願望俾自己嘅，同埋希望一個心態。就是我可以一直保持住青春的心态去行之后的所有的路。然之后关于青春这个课题啦、其实青春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来的嘛。究竟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解读，我亦都有我自己的解读。咁所以在这个演唱会入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认为的青春是怎样呢，我的青春路上会经历一些什么呢、我青春可以是很 pure， 但是原来当你踩入咗呢個世界，你會發現呢個世界唔係就得你嘅喎，有其他人嘅、有社會嘅喎，有宇宙嘅喎，究竟會經歷咗你嘅青春會點樣被可能會被磨蝕啊，又或者被壓制啊，又等等好多呢啲嘅 chapter 都想同大家分享。然之後咧， okay. 你要諗方法去對抗嘅喎，有啲嘢我要保護住自己嘅青春喎，咁用啲咩方法咧？我亦都會喺個 show 入面去同大家去分享一啲歌，同埋分享一啲我自己嘅思想咁樣咯。 O、okay, K， 即係所以陳建安成個青春期就擺喺個舞台上面，巨細無畏咁樣擺出嚟。 希望個青春期永遠都唔會冇啦，永遠都存在， 延續落去。 係啦，因為有一個 concept， 我會覺得青春永遠都唔係係一個心態嚟嘅， 係 一個狀態添。 係 唔係數字啦，一定唔係年齡啦。究竟嗰個狀態？我自己同自己點樣可以保持住咧？ Yeah. 又點樣可以亦都唔會俾呢個世界去令到你呢一個嘅狀態會磨蝕咗、消失咗咧？咁、就想同大家去分享呢樣嘢。 Okay. Come on, let's change the world. Come on, let's change the world. Come on, let's change the world.碎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数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被铺，添一口醉掉更好。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歌，你我又似最初，肯骗时间的河，思法术更多，够我没有什么，只快乐的光。继续看着，看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总在。 在事实绝在更多，你在爱在每日每夜那向坐堂。我们疾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额上有花，我们同途做证，我们脸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也用不完，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倒，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是足都给退到。天气未算好，谁又一生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从来未老，这旅上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汗，只发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光，吃着喝着盼着叫着想着抱着更多，纵着忍着指着点着试着说着更多，你在爱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因为你刚刚讲的青春就是你近排即系对呢个嘅课题嘅思考嚟噶嘛？ 系 你曾经有冇觉得一下就系、是，唉，曾经我自己我老啦， 有啊， 我好似枯干啊个人啊，嗰阵时系几时嘅时候？你觉得有一种老态嘅自己？ 呢两年咯， 呢两年， 因为我发现我发现其实从外表上嘅，即系多咗咗、啊，仲有啊，其实真系。嗱 ，physical 真系嘅，哇！點解會膝頭高痛嘅大鑊啦？ 咁你因為做多咗嗰啲又跑山跑剩嗰啲， 但你明明以前會噶嘛，以前點會發現佢嘅存在咧？點會發現菠蘿蓋嘅存在咧？係嘛？跟住就慢慢，咦？好似睇相多咗啲魚嗰啲叫 魚尾紋， 係咪魚尾紋啊？ 係喺眼角嗰啲啊嘛，係啊。 咁我就慢慢發現，哦 ，physically 真係唔係好。控制唔到喎，有啲嘢，再加上真係呢两年我諗燃烧嗰个生命啊，燃烧个青春，我自己嘅经历各样嘢去搵自己嗰个过程，係深刻令到我嘅肉体啦，係啦，肉体 出现咗啲痕迹啦，咁 肉体有啲历练 yeah, ,ok, 所以而家喺个心态上面而家好青春。 心态啦，系啦， 体上面可能有一啲嘅痕迹啦，已经 系啦。咁嗰啲真系成日讲话嗰啲真系未必要控好到自己去控制嘅。 嗯， 咁但系都尽量啦，敷多面膜啦。 我见到啊， 系啦，嗰啲都可以努力嘅。 唔系两日你就敷面膜， 系啊， 日日就去 gym， 可以积极噶。 我见到 积极护肤，因为我都会问化妆师，喂，我点样最积极系点样啊？护肤咁样，咁佢讲咩，我咪做足佢咁样咯。 OK， 咁所以无论喺内在啦，到外表上面啦，咁啊，到时希望喺舞台上面呈现一个系完美自在啲嘅一个自己啦。 系啊，同埋希望入场嘅观众都系大家入咗我呢个本源族入边，一齐去经历一个 trip 啦。所以咧，其实场外咧都会准备咗一啲唔同嘅颜色笔去画块面嘅。 咁去揀，到時你再揀你自己喜歡嘅顏色啦。就好似我以青春之名嘅演唱會嘅 MV 入面嗰啲咁畫啊，你想打橫畫啊點樣？你鍾意啦。 哦， 一齊玩啦。 咁離場有冇提供翻呢個卸妝水俾大家？ 冇啊。自己準備 啊！咁帶住呢個記號翻到你屋企，再回味一下呢個 show 啦。 可能大家唔捨得抹抹咧， 係咯，嗬。下次整個紋身坑喺度紋啲嘢上去，即情 咁要五點準備啦，嗰個 係啦，咁樣。 向上下，别让欲望扭曲失衡，别让欲望撕破信任，慢慢洁净心，呼吸往内看，才洞破这一生怎么会苦恼，明白这。你一刻思想要解放，你别再让这内心不羁继续心里浮沉，这样会令你睡醒一觉仍假装不去快乐，你别这样折磨心。欲望呼吸中向上看，才顿悟这一生怎么会苦恼，明白这一刻思想要解放，你别再让这内心屈结继续心 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他说自己迟熟，所以仲是少年。 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一旦忘了，我唱着每一首歌留住的快乐。有些路用力走着，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周华健话一路咧都以为自己系早熟嘅，但系听翻从前好多乐迷眼中嘅金曲，先惊觉自己原来好长嘅时间都仲系好清洁。现在系佢希望将真正嘅历练透过音乐分享。 好在还有一点信念，陪我们完成每一天。 作曲编曲黄允仁，填词有黄庭，监制系黄允仁、周华健。 少年 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周华健《少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四点半将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预料交代新一轮政府防疫措施。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早上同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建议政府关闭罗湖同落马洲两个连接东铁的口岸，自由行游客必须持有健康证明书才能够入境，飞机过境旅客只限过境，不能够入境，以及关闭海天码头口岸。口罩供应方面，新民党认为应该尽快立法将口罩列为储备商品，禁止炒卖，以稳定供应，同时要加强本地生产口罩，亦都建议利用空置政府工业大厦、八乡少年警讯活动中心大礼堂以及基地内的空地，以及教育局辖下空置校舍等作为厂房，运送机器和原材料来港生产口罩。新民党又认为教育局应该尽快公布延长停课、复课和公开考试的安排，给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作相应的准备。另外应该建立全新网页，提供疫症的资讯。金管局表示，为了减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并且加强对员工和客户的保障，银行业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实施分隔工作安排，以及允许员工在可行的情况之下留在家中工作。根据银行提供的信息，预计大约两成至三成的分行暂时关闭，其余继续运作的分行部分缩短营业时间，各银行会尽快公布具体的营运安排。金管局建议银行客户尽量使用网上或者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或者其他电子银行的服务，希望公众谅解银行因应目前的特殊公共卫生情况而作出的临时安排。创新科技署公布向企业支援计划资助项目预先发放部分拨款的安排。在新安排之下，创新科技署会因应获批拨款公司的要求预先发放拨款，上限是创新及科技基金批出的首六个月等额资助的五成或者最高50万元，以较低者为准。获批拨款公司需要先根据配对原则投入等额款项，余下拨款将会在获批拨款公司按协议规定履行一切相关义务和责任之后分期发放。新安排将会适用于创新科技署明天起接获的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今晚天气相当清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 4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1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830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4蚊，跌1蚊；阿里巴巴201.2，跌6毫；美团点评99.45，升2.6；中国平安88.9，跌1.1；盈富基金26.6，跌5仙；小米集团11.66，跌1毫；友邦保险78.05，跌2.5；中国医疗集团1.86，跌2.4；中国移动64.55，跌5仙；建设银行5.96，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07，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2，加元1.322，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点，升227点。港金现价报14565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72美元，卖出1575.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之後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啦。喺中環嘅天華道有臨時交通安排，咁而家天華道來回方向同埋立法會道嘅全線咧，仍然都係封閉嘅。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仲提高到每剂210蚊。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劈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杰彤，二月又嚟啦，唔知今个月嘅题目系咩咧？ 嗱，二月又嚟啦，即系情人节又嚟啦，我帮佢改咗一个好犀利嘅名， 叫咩啊？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月。 咁即系讲咩咧？ 咁如果咁唔中意一个人嘅，不如讲下网上交友奇遇啊！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彤究竟会唔会讲自己嘢咧？ 哇！你忍唔住冲出嚟、啊， 你话有嘢分享噶 ？On a Saturday night。俾啲票 白水啊，1:99定1:49啊？ 系投票啊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接受香港团体或个人申请，制作多元化嘅电台节目，带嚟社会争议。第29、30季节目申请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即上 cibs.rthk.hk/vote， 每人可以投票一次，拣选你嘅心水节目。 截止日期2月9日。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激不退，我自由唱出诗句，留住你昨天心碎。 着眼里的不对，放下遗憾今天再出去。声音太多，你要听清楚，我要忠于我原初。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嘅三十九分啦，今日我哋继续我哋嘅嘉宾啊，日日见到你老啊，陈建安啊， 嗱配合咗你呢度show 咧，咁系有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嘅，我听讲呢首歌咧系好赶忙嘅情况底下完成，我一个月内你完成咗 啊，嗰、那个时间性内时间性系我谂做咁多首歌最快嘅 mixing 所有嘢。 因为当初嘅时候知道要开 show 啦，咁就大家都觉得喂应该有一首新歌去做嘅。咁我嗰阵时话哎哟我可能冇灵感㗎喎、哦、或者可能冇 feel 㗎喎。咁我就向外去收 demo。咁我一话呢好啦我收 demo 啦。过两日我就自己作咗啦。 你同事好唔鍾意你。 唔係，因為唔係啊，一直都有收嘅咧，冇呢件事。咁我亦都冇話，喂，我一定要全部自己作曬啊！一直個心態係咁樣，我作到就作，出到就出咁啦。咁呢首歌係12月11號作起嘅，個半鐘到啦。咁嗰陣時我諗由我上張專輯做完之後，身邊好多朋友都同我講話，哇！呢張專輯好完整啊，好整體，個反應幾好喎。下張點啊？跟住你知喎，你咁 你睇香港嘅人系几咁赶忙啊！我都未探完你第一张碟嘅时候，已经追紧你第二张。 系啦，我9月17出碟，你9月20问我咁， 即系三个几月就、哦、喂下一张点啊？整咗未啊？ 系啊， 出噶咯嘅时候。 明明系嗰日享受期咁嘛，收成期啊嘛，嗰系真正嘅收成期咁嘛。 系咯。 咁跟住，除咗我自己之外，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讲话。喂，成个社会啊，唔知未来点样好啊，下年点样啊？喂，你仲会留喺呢个地方？未知喎、啊。咁笼罩咗一种，我觉得系恐惧嘅状态嘅。咁但系我喺度自己谂啊，其实未知呢一件事，其实唔系应该唔系就系得恐惧嘅、啊。系你对于未知，可能系应该系可以有期望嘅、啊。可以系好好玩、好开心嘅、啊。咁所以我就将一个我自己对于未知。这个嘅心态想同大家分享。有一个好两个喺好重要嘅 keyword 就係、第一个就係、想象力。因为从来都冇人知道未来系点样㗎嘛。咁我哋其实靠啲乜嘢去继续行落去呢、第一个想象力。第二个就係你对自己呢个想象出嚟嘅嘢有几信。就是信念啦，嗰、那个。咁所以关于想象力呢样嘢咁丰富想象力嘅嘢，就特登揾咗阿周耀辉，周耀辉老师去处理首歌。因为从来耀辉俾我感觉嘅，佢系一个诗人，佢嘅文字好有画面、而用一啲大家睇得明、成日见到嘅文字，但系当佢将佢砌成一个句子、或者一份歌词嘅时候，会好多嘅想象空间。咁、所以就。一直都好想同佢合作，而讲到呢一个主题嘅话，我就好想同佢讨论一下，其实你觉得未知系咩一回事啊？亦都讲埋俾佢听话，其实呢首歌系会系大合唱啊，等等嘅。咁所以佢出咗嚟呢份歌词，我系觉得好多意象空间啦，同埋好温暖，同埋我好想做到一个系我作嘅时候咧。因为个画面系弹出嚟，系两个人拖住手不停咁跑，冲过唔同嘅嘢，然之后中间好惊，但系两个拖住大家唔使惊，我陪住你，冲去边啊？唔知 道， okay. 但我哋心入边有一个目标啦，唔知道，冲啦，总之系冲，不停咁冲啦，咁就将呢个画面同埋将呢一个嘅个故事创作嘅过程话埋俾佢听，咁大家会睇到歌词入边佢写咗好多。需要哀哭，我跟你哀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总之我陪着你嗰样嘢咁样。咁系我讲嘅嘢，佢都写，完全系放晒落呢个呢首嘅歌词入边。嗰、那个系我觉得好好好正嘅一件事。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Adrian 啦，即係編曲同監製啦。係我開頭作嘅時候係兩個人跑噶嘛。係 啊， 佢係令到我呢首歌同埋佢嘅編曲，令到兩個人變咗一班人， 變馬拉松啦咁樣就 係啊，一扎人一扎人，起跑 衝啊咁。 而我幾好記得有啲朋友聽完之後話：，喂，呢首係咪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啊，定 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動物大遷徙 有呢個咁樣嘅畫面，而深刻我覺得係正嘅，係一班人咯，係有呢個畫面，做到呢個畫面出嚟，咁、 yeah. 就係咯。我好記得有一個好有默契嘅位就係、我未講話我想有choir 嘅參與，佢、已經喂我 book 咗 choir， 係跟住哦係啱啱想同你講， 係 嗰、那個係。唔使讲啦，嗰、那个默契系夹到咁样嘅。 好彩你哋夹咋，如果唔系就尴啦。我不过亏，点解啊？ 但系佢成日讲，我好 open 嘅。 系， 所以有好多嘢佢会听我讲，我佢会俾翻意见我。 系，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咧几有趣嘅啦，始终因为佢系完咗你EP 啦。嘅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啦， 系啊， 咁但系佢又咁啱喺重生，你重生都系有班小朋友一齐合唱咁样噶、而呢一首歌一嚟嘅时候，亦都有头先个 choir 嘅位啦，咁、我就觉得啊，几巧合，好似一个深刻有种串联喺中间，又延续到某一种，因为重生你都有希望先可以重生噶嘛，咁、你呢一首歌亦都讲，喂，未知道，虽然系未知道啫，但系都应该抱一个希望啊、期盼啊，诸如此类， 好开心啊， 几有趣噶，成件事系几 magical 嘅呢样嘢， 我好开心你听到， 系。 同埋有好多朋友都有讲，因为我嗰阵时真係有一个咁諗法嘅、因为我成日諗緊啊呀、重生最尾嗰句小朋友一刻的期盼，期盼緊啲乜嘢呢、我就想延续落去，就是、其实所讲头先未知道个 keywords 就係想象力啦、你其实你想要一个咩嘅世界呀，你有几信自己可唔可以去到呢个你心目中嘅乌托邦啊！重新俾我感觉就系仍然喺个低谷望住，啊，佢几时行到个山顶？山顶咧，呢首就开始，咦，好似已经行到好似山腰啦。大家开始一齐去到某个位噶啦，已经。咁所以系有一个藤楞瓜咁样赖住落去个 story 啊。 哦，我几期待呢两首歌，我唔知到时你喺你个 show 上面会点样呈现啦、啊。咁但系呢个我系几期待。系，因为我觉得，因为嗱，听你嘅碟嘅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啦。但系当呢个摆喺一个 concert 上面，有咁多观众同你一齐嘅时候，嗰、那个化学效果就会好唔同噶啦。 我唱唔到可能， 怼咪出 去，真系 一齐呜。 因为有试过啲位，我自己练嘅时候系崩溃嘅，会系。 咁大家都近排睇到你喺你个颁奖礼上面嗰个崩溃，都崩溃几分钟啦。 系啊，我唔想喺个 show 入边。 有四分钟喺个台上面喊， 真系经典。 咁啊，真系经典。 系啦， 唔该，全部收录翻喺 DVD 入边啦，只有 最好其实最好而家其实讲晒出嚟，因为我咧好得意嘅，我发觉自己你讲啦，我就唔做噶啦。 OK， 讲日日讲最好，咁我就阻止咗我喺台上面喊啦， 喊啦你，我到时唔会噶啦。 系啦，而家又刻意咗，嗱又 系， 依好自然咁逼我做啲嘢， 因为自己同自己沟通 系好烦啊， 呢个过程啦咁样。 辗转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那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 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还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看到 咁我正最後就想問啦，咁你譬如同阿耀輝啊、Adrian 啊佢哋溝通嘅時候，咁你開頭都係帶住，大家對於未知呢個概念有啲咩嘅諗法？佢哋會刺激到你啲關於呢個題目嘅一啲嘅思考咧？ 耀輝啦，其中一個好緊要嘅就係佢我同佢同埋Oscar 一齊去寫咗一個文案。 嗯， 咁關於想像力嘅，有一句佢講到話。恐惧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Yeah. 美好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咁叶辉就写过，当你的心受压抑的时候，你的想象就会幽暗。 嗯、 但如果你心没有受压抑的时候，你的想象就会很辽阔。 Okay. 这个 point 里面就是令到我又刺激到，哦，嗯，我都明白，我都开始更加清楚之前的、创作 的过程。 Yeah. 是啊，點解我會有嗰啲歌出現呢？哦，原來我嗰陣時咁情緒咁差，出現告別的藝術，咁、等等有好多關於想像力咁抽象嘅概念具體咗咯。 係 同佢傾嘅過程入面，同埋佢好得意啊！佢唔信靈感噶，係佢唔信靈感呢樣嘢，佢信生活同 practice。 OK， 同你而家冇啲生活嘅 practice 都似， 其實係啊 ，meditation 啊、瑜伽啊等等呢啲， 係啊， 開啟緊某一啲嘅 pathway。 一个佢跟住就同我，佢同我分享咗佢对于头先所讲关于想象力嘅一啲嘅谂法。头先所讲就系、是、哦，完全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好赞成嘅嘢。大家一定要有生活， yeah. 一定要有真实嘅感受。 嗯， 然之后开始理解，成日讲啊啲歌有冇灵魂啊，或者有冇灵魂嗰样嘢啦，灵魂系咩嚟啊？咁开始理解，其实系嚟自一啲你真实感受到嘅真感觉。 然之後你嗰啲歌就會變得有根據。 Yeah. 那些根據就是你自己入面最深入面嗰個歌感受。而每一個人的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 Yeah. 所以變相嗰、那個嗰、那個靈魂同埋個性就係嚟自呢一個真實嘅感覺咯，係、一個好好正嘅溝通，令到我都確立咗一啲哦，原來我諗嘅嘢，同佢係同一個我咁喜歡嘅詞人係相通咗嗰樣嘢，咁我就哦，我又大咗信心啦， okay. 確立咗一啲價值觀啦。 係，所以變咗你嚟緊可能係入場會睇嘅啲觀眾，我都覺得就係、是、喂，到時即係大家睇出好中意拍啊、影啊諸如此類噶嘛。 嗯， 我覺得大家都真係不如現場大家攞個心出嚟，去到同你 connect。去感受下現場嗰、那個，即係可能嗰一晚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咧？咁樣咁可能會帶得走係最多嘅。 嗯，希望啦，係啦，我成日都講，如果啱用就攞去啦。可以唔啱用啊？ 啱用嘅，啱用嘅，啱用嘅。喂，咁我預祝你 good show， 係啦。咁而家你走嘅新嘅作品先啦。咁啊，期待睇下你嚟緊 show 之後咧，會唔會有嚟緊第二、第三首嘅時候，就睇下你下一年嘅音樂嘅 project 嘅主題啊，諸如此類，會朝啲咩方向去啦？ 嗯 ，OK， 多謝陳健安今日 ，thank you。 抽聚，遇过几次琐碎散聚，一厘一丝无办法退。当过去，无忌当过去，遥遥路远要找步履，滑到最后黑暗中给粉碎，同梦未完便给击退，却为你。种下了根据，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喘气间挣扎间转身看，怎会只得嗟叹，谁亦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话老了，时日渐晚了，仍未望透心怎么跳，但我每步走过也不寂寥，绝处盼求昨天的我继续喊，继续笑，心跳，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都不变，也要尽力气撑起多半片。哦，气要继续。 的期盼。 一个六，中国平安88.65跌一个3.5，美团点评99.8升2.95，盈富基金26.55跌1毫，小米集团11.54跌2.2，友邦保险77.7系跌6毫，中国移动64.05系跌6毫，中国医疗集团1.84跌2.6，建设银行5.93跌7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99，瑞士法郎8.006，澳元5.212，加元5.877，新西兰元5.029，欧元8.5664。每百元对港元7.1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8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升227，港金现价报14,600，跌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55，卖出1,577.2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之後提翻大家啦，喺大埔林村有特別交通安排噶。而家林村鄉公所路介乎林村鄉牌樓至到林村鄉公所一段咧，都係劃為行人專用區。咁另外所有嘅車輛咧，都係暫時唔能夠由林錦公路轉入去社山路。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最後衛生署就提提你，揸車揸得耐咧，容易周身骨痛。泊好嘅車就記得落車喐一喐，鬆一鬆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博弈心，你觉得波城是不是笋盘呢？ 你啊，你可能会被人觉得好像有少少花心，好懂得哄女仔那些，真没什么安全感啊，令到人来觉得。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奕森，我是 Gina， 想知道我选是一定波城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2-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一年啦，你以为冇事啊？ 我要做个放下你的我，苦等某天被前度倒河，可惜笑得比喊痛苦宁愿看。 下一位前度明明讲紧放低嘅，一年后呢一首续集突然缺题，表白自己不能忘记。家谦话同现实一样啦，有时要熬足成年先至沉淀出真正嘅感觉。作曲编曲都系林家谦自己，填词有林夕，监制林家谦、许创基。星期全新带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林家谦《平明无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月嘅31号嘅下昼啊，又揾阿琼你同我哋介绍下啲华语嘅作品啊。 五个月之后咧，我哋嚟讲继续讲人话，同埋我哋真系好严肃、好认真，我哋讲个哲学嘅问题啊。 哦，好啊。 系啊，做音乐节目咧， 存在嘅意义 系人同埋死亡啦，咁样啦， 哦 okay、 生同埋死哲学两大问题。 系 哇，即系做音乐节目咧，做到咧，我要上网 search 一啲咧哲学家嘅论点咧，我都算系第一次噶。 哦，系边位哲学家咧？但系 咁，因为嗱，讲咗首歌先，咁因为由首歌开始啦，咁系陈珊妮嘅作品，曲词编监都系佢自己包晒嚟做噶啦，咁样。咁嗰首歌嘅名叫做《Hannah 怎么说》。 Hannah 系 Hannah， 系啦 ，Hannah 就怎么说咁样啦。 一个人嚟嘅 Hannah。 系啦，咁样咁个 Hannah 系边个咧？就原来咧系一位喺二战时候嘅德国嘅哲学家嚟。 系。 咁好得意嗰样嘢咧，就系、是。佢點樣說呢？即係佢講咗啲乜嘢啦？喺呢首歌當中咧，其實佢冇好直接地話俾你聽 ，Hannah 到底講咗啲乜嘢？ 即係方浩文就問 What did you say？ 係啊， 佢就係 What did Hannah say？ 係 啦、 啊、，OK， 好接到啊！咁喺當中咧，佢講咗啲乜嘢咧？佢想舉例就係依家網絡上，當你講出一樣嘢，唔知係真定係假嘅事情，但係只要嗰樣嘢散播得夠廣， 嗯。 一傳十，十傳百，個個都信，個個冇思考地去相信嗰樣嘢，嗰樣嘢就會成真噶啦。 呢個唔使揾哲學家啊嘛。 唔係，但係你聽我講先。 從來真相都冇絕對嘅，因為我覺得 我有啲有啊，即係例如高温消毒呢件事，唔係所有嘢都啱做嘅。 哦，嗱，所以嗱，首先嗱，你個高温消毒，首先就係、是。點為高温啦、啊，燒咩毒啦、啊，咁已經有千萬種真相啦、 啊。啊，你啱，你啱，你啱。咁但係咧，我好想 火星上面嗰啲菌，如果真係火星有菌嘅話，或者熔岩嗰度有啲火山口有菌噶嘛，係咪？即係生物噶，咁嗰啲喺熔岩隔離咁啊，咁算唔算高温係咪燒到毒咧？嗱，係咪又嚟一種有一種？ 你呢個真係好哲學啊！ 係，所以你係嗰、那個真相係點樣 define 嗰個真相？真相從來就係牽涉權力啦。 啊、 有权嘅人话嘅事就系真相啦，即系以前细细个时，你阿爸阿妈讲嘅，哦系啊，因为佢系权威。第二就 系 头先你讲嗰个传颂嘅广泛程度啦， 一传十，十传百。 系啊， 但系我觉得有啲科学嘅嘢咧，系不如交翻俾医生啦。啊、即系， 嗱、又好得意喎，科学嘅嘢都有伪科学噶而家。 所以你伪科学嗰样嘢，你咪唔系真相咯？ 好难讲，睇时间。以前啲人相信地球系平嘅， okay, 地平算啊嘛。喺嗰个年代，佢又相信系咯。我哋呢个世界系应该个平面嚟啊嘛，去到尽头就瀑布咁啲水就嘘咁啊跌落街噶啦。但系我哋而家唔系，我哋 send 咗啲人造卫星上去太空嗰度， 系圆噶，发 现系圆噶咁样。但系有啲人 都介绍啦， 唔系啊，跟住但系有啲人咧而家仲相信就话，你点知嗰啲系真嘅相啊？ 哦，哇，好神奇啊！呢、這个世界原来， 你有冇真系上过去见过？ 系 系啊！你有冇你点知道佢而家俾你嗰张唔系电脑合成？ 哦，不过 而家有一班新嘅人系相信地球系一个平面嚟噶，翻嚟啊 ，come back 噶呢、這个传说。 Okay, 因为我有见过有啲人都话，其实你影到咩地球表面嗰啲相咧，其实都系太空人，即系唔系太空人，即系外星人特登想俾你睇到嘅嘢啫。 系嘛？ 佢有啲佢唔想俾你睇到系点？ 真相。 哎呀，好啦，我都冇嘢想介绍啦，你有咩想介绍啊？ 好，我哋数翻龙虎榜上 面，唔系翻嚟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其实、這 個真系真噶， 系啊， 每个礼拜。一号二十位都系真嘅榜嚟噶， 呢个我唔想知道，我唔想参与评论但系咧，我觉得呢个系好得意嘅一个议题咧，就系、是真系由哲学嘅角度啦。我哋头先可能讲嘅系科学嘅一啲辩证啦，咁、 啊、 但系佢有个哲学嘅角度啦，我觉得反而讲紧啲系人性嘅问题啊。因为头先讲咗呢个 Hannah 呢个哲学家咧，嗱，头先话其实佢系德国哲学家啦， 啊、 但系佢系犹太人嚟嘅， 系 咁佢喺二战时候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佢嘅遭遇啦，咁样 艰巨 系啦，冇错咁。喺呢个时候底下，其实佢51年咧，佢首部呢个著作咧就叫做《极权主义的起源》。 系 咁，佢用咗好长一段时间就系去讨论点样会有极权主义。 嗯， 咁咧我觉得有四个字咧，香港网民都应该好熟悉嘅，叫平庸之恶。 OK， 即系点解会有极权呢？系因为好多人嘅不加思索嘅支持啦，即系你冇去做思考呢个过程，去思考到底佢讲嘅系咪真，到底佢系咪想洗你脑，系迷惑你啦。 系， 同埋最紧一样嘢就系你嘅沉默。 嗯， 即系你有啲嘢你都系咁噶啦，即系咁唔系咁可以点咧？呢一种嘅态度去接受咗嗰样嘢咧，所以佢觉得系导致咗呢、這个即系所谓嘅民族大屠杀，佢所经历过嘅嗰个终极嘅支持系嚟自呢一度。 系 咁呢样嘢咧，佢想摆翻 事事不关己嘅时候，即系如果你睇翻有一啲，我前排睇一本书咧，佢都有讲，即系讲紧系嗰阵时系纳粹啦，咁、大家知道好邪恶嘅一件事啦，咁样咁然之后佢就即系有好多就系开始慢慢嗰个大屠杀啦，即系我杀咗好多唔同种族嘅人咁样样，咁好多时嗰阵时起源就系因为 啊，咁就算我隔篱屋，我本身系佢系要被杀害嘅人啦，咁、因为唔关我事啊嘛，咁同埋系政府落命令噶嘛，咁、我都系唔好咁多事啦。 系因为我点样去反抗呢个咁大嘅权力啊？ 系啦，然之后过咗一排，你就觉得其实呢件事都系好平常啊，咁佢死系平常噶、咁就更加会参与咗嗰件事啦，即系慢慢会变嘅。 同埋佢入边都有讲到咧，你为咗帮自己开脱咧，你会谂一个藉口嘅，即系可能佢抵死， 系啦系啦， 可能佢真系做错咗啲咩事咧，你睇我咪未死咯咁样嘅。啲嘅解脱嘅原因， 系啊， 咁其实呢件事咧，佢就想摆翻落呢首歌度咧，就系讲，当网上你好容易去附和人哋一啲嘢嘅时候，你好容易相信一啲嘢，你好容即系你失去咗自己思考、自己思辨嘅嗰个能力嘅时候，佢冇去话你唔啱噶， 系啊， 佢问翻你，你记唔记得 Hannah 讲咗啲乜嘢啊？ 哦， 所以我 边个 Hannah？ 边个 Hannah？ 佢以为嗰个咧有个美剧定英剧咧， 系啊，看你啲慧眼，系 边个 Hannah？ 我哋嘅 都系讲紧真相嘅事情 啊，系啊， 因为就 系讲 有个女仔佢吓即系自杀咗啦，即系个剧集系讲呢样嘢啦。然之后啊，每一个身边嘅人讲嘅 version 都系唔同，咁咩为者系真相咧？咁样， 所以其实今日想同大家。讲呢首歌，我相信大家明嘅。 系 ，OK， 咁呢首歌就系、 是、叫做《Hannah 怎么说》。 知道恨那怎么舍， 你讲一次我歌名 看那怎么说嘛， 你刚才听的就是 听 那 怎 么说 我讲完之后声有点点后悔咁样，但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状态。首先我很喜欢陈生你这个即是音乐人啦，曲词偏啱自己包晒，同埋即是老实我都很有思想的。因为拿了一个这么冷门的一个哲学的理论摆在入面，如果你不是去上网 check 呢，我都不知道边个 Hannah 大佬 ，Hannah 我就知啫咁样，咁然之后 子乔怎么说？ 子乔怎么说？但愿人长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觉得佢嘅腔调咧，即系佢唱歌个腔调好啱唱呢啲歌， yeah. 即系佢有种冷眼旁观呢个世界发生啲好纷乱嘅事情，之后用佢好 cool 嘅嗰个语气话俾你听。你哋仲记唔记得 Hannah 讲咗啲乜嘢啊？头先咁 Hannah 系 Hannah 阿汉娜啦，我哋用汉娜 Hannah 点样讲？都好，成日觉得一首歌好就系好在佢会提醒你一啲你忘记咗嘅事情。 冇错， 系啊，咁所以呢一首歌都系啊，我哋提醒翻咯，即系你而家成日讲个初心啊嘛。其实你如果真系讲初心，你真系谂翻你三岁嘅时候，未被任何啲教育制度啊，而家呢个即系大人嘅世界啊，即系分途同埋即系揿住你。之前究竟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能不能够抹翻开晒呢一啲嘅枷锁呢？ 同埋所有人同你讲一件事嘅时候，你都会问佢点解嘅？ 系 你嗰个总括 之后，你就会俾人话点解嘅？你就变咗港女噶啦？ 点解嘅？ 点解 咁你都要问？ 点解嘅？点解 咁讲啊？佢你讲完之后，你思考啊，提你咁 样。嗱，头先你嗰首歌咧，都可以算一个叫系提醒翻你一个做人嘅态度啦。 系，冇错。 系啦，就系、是、一个求知啊、求真啊、求问嘅一个态度啦。咁我今日咧就新收到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咁啊，呢度嘅乐队咧系几精彩嘅，我觉得系啦。佢系 Modern Children 啦。咁佢有一首系新歌咧，咁啊个歌名已经系一个态度嚟噶啦，叫 Guts。吉士啊，系啦，咁而佢提你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啊，你做人好多时会唔会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就不断去到妥协咧？咁、而佢呢首新嗰吉咧，就希望提醒翻你一样嘢咧，就系、是、做人千祈唔好咁易妥协嘅。 We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oh, we don't want to compromise, o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即将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预料交代新一轮的政府防疫措施。汇丰宣布旗下24个服务网点下星期一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其他网点的服务和营业时间维持不变。暂停服务的分行和理财中心包括位于九龙湾旺角弥敦道238号、旺角始创中心、铜锣湾礼顿道、沙田、上水、上环、交易广场和元芳等。汇丰强调，现时香港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不断变化，银行采取预防措施以保障员工和客户的健康和安全。汇丰将会继续密切监察情况，并且适时考虑采取其他措施。金管局表示，为了减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并且加强对员工和客户的保障，银行业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实施分隔工作安排，以及允许员工在可行的情况之下留在家中工作。根据银行提供的信息，预计大约两成至三成的分行暂时关闭，其余继续运作的分行部分缩短营业时间，各银行会尽快公布具体的营运安排。金管局建议银行客户尽量使用网上或者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或者其他电子银行服务，希望公众谅解银行因应目前的特殊公共卫生情况而作出的临时安排。日本外务省提升对除了湖北省以外的中国全部地区旅游警示，由四级制的第一级上调到第二级，呼吁如非必要不要前往旅游。至于武汉所在的湖北省维持在第三级，呼吁暂时不要前往。日本政府已经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为指定感染性的政令施行时间，由预定的2月7日提前至明日。首相安倍晋三说，如果希望入境日本的人患有新型肺炎，会被拒绝入境。共同社预料对象会是外国人。为了彻底做好入境口岸检疫工作，厚生劳动省决定向所有来自中国和入境人士发问卷，询问是否曾经在武汉逗留，以及是有没有病征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明天早上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2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1030亿2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3元，跌2元；阿里巴巴88.7，跌1.3；中国平安88.7，跌1.3；阿里巴巴200.4，跌1.4。美团点评99.3，升2.45；友邦保险77.75，跌5.5；盈富基金26.5，跌1.5；小米集团11.52，跌2.4；中国移动64.2，跌4；建设银行5.95，跌5仙；银河娱乐51.5，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71，欧元0.671，加元1.323，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点，升227点。港金现价报14600元，跌55元。联储金每安士买入1576.12美元，卖出157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倦了放松肩膊，请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泡汤。今晚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让你晚安。这个无旁人地方， 四点四十二分，本嚟有梁咏琪啊，呢一首歌咧喺圣诞期间你听咗好多噶啦，但系最近派咗一个新嘅版本，叫做打打气版，梁咏琪嘅呢首《平安夜》，都系希望可以帮你打打气，等你好好咁样瞓一觉嘅。 月拥有新的倾诉，伴你看过清空，等到日落尽头又回头栽种，熟悉的爱真很痛，你我面容心底开出一个个洞，待有天高声宣告，天边听到理想的定片破竹炮，鞋带有啊去后清晨知道，放心手走几千百里路， 新的派台 single 是一首陪伴式的作品来的，都是算是帮你打气，给你一点温暖给你。平时他就叫他那些 fans 叫做 Diamond， 今次有这一首新的 single 叫做 Diamond Mine。 至于跟着这首歌就是由 Polly 想着 Jonathan 一起在唱的小尘埃 Winter to Spring。 I don't waste my time, I know what I'm doingEvery day and night, yeah. Even though we fight sometimes, that used to give me butterflies. And I think our story will be long and strong. Blushing cheeks, shaking knees. Can't you see? That's why I sing you this song. The sun is always on your mind. You can turn winter to spring. Can't believe I get a call you. 想啲舊桃花啦， 沒有身份，妒忌是我得交著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憑何苦天怨地，其實未動搖你，連幻想都感到慚愧與卑鄙。 Hubert 话佢嘅初恋而家系医生嚟嘅，觉得抌心口就讲笑嘅，反而谂起自己原来曾经唔识珍惜咧，做得唔够好，今次就希望将呢一份自责放喺作品当中。 作曲胡鸿钧、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 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 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胡鸿钧《没身份妒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 阿琼的部分，即明明今个星期不是翻中午日的嘛，但我今天都有一种好累的感觉，于是乎觉得今晚一定要吃餐好的奖励一下自己。其实应该是餐餐都要吃好一点来奖励自己，最重要是不要带着心事入睡。 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战场，终于在热络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 田福音2020年最新的作品， 让他落下，让我放下。 到社交平台咧 ，Hebe 好似最新嘅专辑已经完成咗录音嘅部分啦。咁多位歌迷咧就可以密切期待最新嘅专辑推出。头先嗰首歌叫《元日》，想讲嘅就系唔好带住心事入睡，尤其是喺落日之前咧，记得摆低你嘅心事。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甜蜜嘅夜晚，一齐发个好梦。 的夜晚，星星是烛光，我们都陶醉在幻想，双手是摇篮，我们在摇晃，轻轻地靠在彼此身上，月儿弯弯像条小船，随着风儿，我们一起离开了海岸，迷失方向也不慌张，只要能在一起，就怕这旅程会太过短暂。我们都一样，只属于对方。我的手掌只留着你的温暖，你温柔眼光，我独自欣赏。好与坏，我们都一起分享。我们轻轻地在夜里歌唱。小期盼，我眼睛慢慢闭上，你随着风一起吹过我的脸庞。 十四年前的梁静茹，好简单，好甜美嘅佢。嗰个名称叫做《好夜晚 Good Night》，而家同你讲《好夜晚 Good Night》系有啲早嘅，但系希望你带住呢一种嘅甜美。有个好的周末啊。 美好的夜晚，星星是烛光，我们都陶醉在幻想，双手是摇